随时随地听经典。开启全新一天 ，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即日起，环保部督查组恢复了对天津市和山西省的太原、阳泉、长治、晋城等五个市的督查工作。目前已有28个督查组继续对京津冀及周边的28个城市开展强化督查。中央军委发布2017年军队院校全国招生计划，26校今年将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1.2万名，其中14校招收女生416名。近日，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彩虹太阳能无人机在20000米的高空圆满完成临近空间飞行试验，标志着中国成为了继美英之后第3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。 北京、重庆、河北等多地近期公布了2016年平均工资。针对很多人觉得自己工资拖后腿的情况，北京市统计局回应，平均工资非实发工资，与个人感觉存在差异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为何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难成魔，你叫我做浮夸吧，加几声哈声也不怕，我在场有满场的话表演你看吗，旧铁丝底里蚂蚁眼泪淋沙吧，一心只想你惊讶，我旧时似未存在吗，加重注吧，听日也验证话我知现在存在吗，现时我别再只看天花，我非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，别遗忘有人在为你洗沙，

让我挽回，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。你的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。各自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一生的爱回头太难，不往心里藏。让我停歇，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当前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乘享受。 开车， 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。 你的 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！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 开车的时候，由于一些司机开车操作技术不佳或者操作不当，不仅毁坏车子，甚至还给自己的行车带来了安全的威胁。开车应该避免一些错误的操作方式。汽车的启动需要足够的电压，启动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电量。如果汽车启动不畅时还连续频繁地启动发动机，会增加电瓶电量的损耗，甚至造成亏电而导致无法启动。此外，长时间让启动机连续工作会造成启动时间过热，甚至烧毁。所以在启动发动机的时候，不要长时间连续频繁操作，以免造成更大损害。在夜间行车的时候，为了行车视野，都要打开车内的照明灯。但是如果打开过多的灯光，会占用电瓶的电流。汽车启动需要足够的电压，如果打开过多的电器设备，会造成发动机启动不畅。长期这样使用会导致发动机启动困难。由于点火电压不足，气缸容易产生积碳，因为点火瞬间用电负荷过大，还会影响电瓶的使用寿命，这对于车子来说是非常不好的。有些车主在驾车时候为了方便就挂空挡滑行，仅以刹车来控制速度，这样是存在危险的隐患。如果是在一个长距离的坡位这样做的话，刹车系统会因为过热而忽然失灵，会导致事故发生。车主应该根据实际车速挂上合适的档位，让发动机制动，偶尔辅以刹车，这样安全又延长了刹车的寿命。经典九六九，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操作不当损坏爱车，你都注意到了吗？ 此刻生命在认罪，过去你曾沉过某片失去你的声音，落日远去任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，风雨思念此生梦里总会有唏嘘，若果他知此生得可与你，哪管生命是无奈，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。

凡事总可卷土重来，哪管世间给冰雪掩盖，孤身继续在找爱。关心到如何是爱和被爱，然而若你共鸣，为何避开？潮流下你若然坚守，你仍然是你存在，求能共信共情，共生共爱。路就算只将爱猜，历尽艰辛总把头抬，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，活出真我的风采。头寻沮丧变化又再，但是总可卷土重来，那管世间冰雪掩盖，孤身继续在找爱。前路就算只将爱在，历尽艰辛总把头抬，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，活出真我的风采。浮沉聚散变化又再，凡事总可卷土重来，那管世间给冰雪掩盖，孤身继续在找爱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一你相伴。